他可能要给我个惊喜，所以他一直不说是谁。 哦， 哎，说呢，这一瞅这不是的是，这没有啥惊喜，就是他不是什么贵宾啥的，我就以为他不是贵宾。 哦， 连这一桌人都知道他是谁，整个这一桌都是， 是， 就我一个人不知道，所以我这表情吧就木，就坐那还傻呵吃呢。完了，那个朋友挂不住了。 嗯， 一个女的吧，咱就不好意思老瞅。他就这么说一嘴吧，这回就认真瞅了。 嗯， 瞅完了没表情，不认识，是吧？ 瞅也白瞅啊， 就瞅也白瞅。瞅完了， 嗯， 我不认识。你看他更挂不住了，他说：“你看， 我不认识。” 他说：“你看旁边这是谁？” 啊， 瞅完了，我不认识。你看他就更挂不住了。哎呀，他开始提醒我了。 哦，是，应该理解哈， 没有办法。 嗯嗯嗯。 完了，饭桌气氛就不融洽了， 就是 就不融洽了， 尴尬呀， 就尴尬了， 就是。 你说咱装一下子呗， 嗯， 你装一下也不会， 没想到啊， 嗯，人家那个都知道那个少儿节目那菊萍，那谁家没孩子，谁家不关注这个节目啊？ 嗯， 你看，就在那块儿，人家给咱提醒了，人使大劲儿了，有时候发傻， 嗯、 这使大劲儿真的发傻， 嗯 那就发傻， 嗯， 你看这饭吃的，人家那个朋友也不高兴。 就是， 那朋友也不高兴。 你这个引荐这个人也挺没面子， 是吧？大家不，再就是，我说我呀，这个我问我那助理，我说乔丹是干啥的？问助理，我说我怎么老听乔丹呢？这乔丹是干啥的？你看我的助理就乐哈。 你看你救助这些孩子，你能记得？这些明星你不知道， 对， 记不住 什么体育明星， 就是啊， 什么影视明星， 嗯、 什么歌曲明星，什么著名主持人，这我都不认识。 嗯， 哎， 这通过这件事儿啊，能看出你这个专注， 哎、 啊，专注才能产生专业。 对， 嗯、 要我为什么我说那个打鱼， 嗯， 这几千年来，谁也没说冬天我不让你动，三九天零下三四十度我不让你动上， 就是 这招我都能想出来。 嗯。 那就必须得专心致志去想， 嗯， 哎， 所以，真是哈， 哎，我就一直在说，人做事要想成功，你必须得，哎，这个钻进去， 真是哈， 把事 儿 把事儿得想到骨头里头去， 这就赶上一根筋了哈， 哎，对，就叫一根筋， 嗯， 哎，就有一句话叫神入， 神入， 哎，就是这个就迷进去了， 对， 就叫痴迷， 对， 哎，那个有些大科学家呀。基本都差不多， 嗯， 都傻喝的， 对， 就这些大科学家，生活啊就不自理，都不能自理， 嗯， 什么都不会， 对， 说那爱因斯坦这一类的大科学家，都基本都是这样，啥也不想，他天天他就想一件事儿， 对， 就是天天就想一件事儿，这事儿能研究出， 甚至都简直就像病态一样了哈， 哎， 啊， 就能研究出一个结果来， 天职， 哎，所以有的时候吧，有利有弊，哎，你说吧。他也是不对，但是有时候呢，他要想办成一件事儿，就必须这么办。 对， 哎， 就得需要这种精神， 哎， 这种执着。 嗯、有时候我给员工开会也说， 嗯， 就是谁是歌星，谁是影星，啊，谁是那铁杆粉丝，啊，那都是，都着了迷了。我看了报道，说是上香港去看那个，刘德华啊、上香港娘俩去看刘德华、 嗯、 那都不看都不行了都 嗯 我说看不看和你有啥关系呀 人的价值观啊价值取向 就是 嗯 你自己做的什么事儿不寻思不研究老整天想人家的事儿 跟你没关的吗 跟你有啥关系他是不是 有意义的哈 他是不是歌星和你有啥关系他是不是那个冠军和你有啥关系 你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不认同啊那人生活得有乐趣得有爱好得有关注 这个乐趣真正的乐趣不是你知道谁是歌星你就乐趣了你谁是影星谁是体育明星啊这叫乐趣了人的一辈子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你把你的精力都用在和你没关系这些事儿然后你拿人家这些事儿你来显摆的时候你这一辈子一事无成是不是你干啥你也不带干好的你就跟着随帮唱影还行做一个普通的人是不是 的话呢可能多少有些偏执但实际上呢是有道理的啊 他就是这么个理 嗯 是不是就是人一生不需要啥都会

就别说对得起别人，自己都什么都稀里糊涂的，你能叫对得起自己吗？是吧？做事做就把它做精，你看，就包括那个唱歌， 嗯， 我是没学过音乐的，就在那个学校的时候吧，他不教音乐，小学、中学我都没学过。 啊、哦，那年代没有这个音乐 没有 课程啊？ 那中学毕业以后回到农村了，那枯燥啊，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那队长一喊说干活喽，哎呀，那心都像蛰的似的。 嗯， 那年轻啊，就正是那个能睡觉的时候，那就得起来，天不亮出去，什么是苗都看不着。 哎呦， 苗和草都分不清。 嗯， 你看黑灯瞎火的就起来了， 哦， 是不是？完了，天不黑透都不能回家，那咱不是孩子吗？ 披星戴月哈， 就是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啊，就天天就这么的， 就是 你说那多枯燥啊！ 那现在这父母都舍不得呀、啊， 哎， 嗯， 那时间长了吧，那人呐、啊、精神就压抑，哎，就说怎么能就是有点乐趣？ 对， 哎，我那时候吧。我大爷，我的四大爷， 嗯， 会拉二胡， 哦， 我就觉得拉这二胡听着声啊，就非常非常好。我说你会有个乐器多好啊，你能，这也是一种那个消遣， 对， 哎，一种自我的欣赏，啊，你没有快乐就自己制造快乐，寻找快乐，哎，我就想，我要是有钱，我买一个那个乐器多好，是吧？那然后没事的时候，闲暇的时候，哎，自己。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嗯， 是吧？别老那么枯燥，就是一个干， 嗯， 就是没黑带月带白的，就是种地，是吧？没就白活了，但是没钱买，就买个二胡钱都没有，那但是这是我一个愿望， 嗯。 但有一天呢，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解放军战士，那解放军的时候种地，哎，他们的地呢？跟我们生产队地挨着，俩解放军在那看水。 嗯， 哎，他在那没事了，他俩有一个解放军那唱歌唱得好。 嗯， 就唱那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正好在那休息了，一说休息吧，农村不讲卫生，那累的吧，他顾不了卫生，扑腾的就躺到田埂上。 没条件啊， 没条件，就在那躺着，就抻腰啊，累的难受啊。 嗯， 就在那躺着。 嗯， 哎，这时候我就听他。就唱那个这个歌，草原上升起不落太阳，哎呀，我就听着唱啊，就把我唱的呀、啊、热血沸腾，我头就坐起来了。我说这歌怎么会这么好听呢？它不比乐器差呀。你说这多好啊，这还不用花钱，这不用这回妥了，不用花钱买了，不用挣钱攒钱买乐器了，你就只用一张嘴就行了，它能打动人心。是不是啊？ 嗯， 能让人陶醉。 嗯， 你看，就对这歌曲就感兴趣了。对歌曲感兴趣，我不会唱歌，也没学过。哎，我就找，就琢磨怎么会唱歌。啊，我就问他们，我说这歌怎么能唱好？有人说，那你得先那个得有一本的乐谱 识谱啊。 对，你有乐谱，照那乐谱，哎，你得有人教你。 嗯嗯。 哎，我这真就整到了一本乐谱，叫《怎样读简谱》。 能看懂吗？ 看不懂啊。 嗯， 我就想当时得到这本书的时候满心欢喜，我说这下妥了，我肯定会唱歌了，我能自我欣赏了，自我娱乐了。等把那书一打开的时候傻了，我一瞅，我说这不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吗？ 嗯， 这也不是歌啊。你看那个简谱可不都一二三四五六七吗？哎，当时就羡慕了。哎呦，我说这是谁整的呢？这歌曲这歌本这是谁编的呢？我说这个人不就神仙吗？他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他都整成歌了，你说这人有多厉害呀、啊、哎呀，把你羡慕的五体投地。我这人就是当我要羡慕谁的时候，我就努力争取向谁学习，争取也一定就赶不上人家也得接近于他。 嗯， 然后吧就不认可，没人教，就天天拿这个书啊就琢磨，干活的时候把它揣那破腰兜子里头， 嗯， 所以一休息了就把它拿出来 看， 就在那看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它是什么关系， 这人怎么整组成的歌，慢慢的哎就悟进去了，一点一点的就明白了啊，什么是四分之二拍，什么是四分之三，什么是四分之四拍，什么是渐长音，什么是渐弱音，什么是半音，哎，慢慢的我就逐渐就懂了，然后就开始试了，啊，就试，慢慢的就逐渐的就越来就越熟练了，哎，这回就开始试谱了， 就自学了， 就自学开始试谱了，哎，自悟了。然后我自学的第一首歌就是《草原之夜》，哎，就是反复练呐，反复看呐，已经很熟练了，能唱了，但是不敢。我就觉得那歌词写得非常好，好像就写我的心情，就特别能抒发自己那种感情， 压抑啊， 哎，苦闷、压抑、期盼，是吧？都在那里头，但是不敢唱，就自己偷唱，自我陶醉，哎。是自我偷唱，唱的对也不知道，唱的错也不知道，那时候没听过，尤其是自己试的，这试谱你试的对还是错也不知道，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完了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个歌曲呢叫抒情歌曲，这个时候就开始允许唱了，在那个广播里边。在收音机里面我就听到了，我一听，哎呦，我说我唱的一点没错，你看 这调对上了， 哎，就对上了，我在讲我的人生故事的时候吧，我在那里头我还唱了， 是吗？ 哎，你看我没学过歌曲啊，就是后来允许唱的时候啊，一开始啊不敢唱啊，那个放不开呀， 放不开， 多磕碜呐！那对的错的都不知道，怕人笑。我这人整不明白的话不敢说，唱的不对的歌不敢唱， 严谨 啊。对， 所以你今天说这些话， 对，我就敢了， 心里有谱了， 心里有谱。整不明白的话不敢去说去，我就羡慕人家。哎，我说你看我们同龄的人哈，那歌唱的直跑调。我说他这都直跑调，你怎么还敢唱呢？你怎么不怕人笑话呢？就羡慕人家， 跑跑就好了。 你看羡慕人，你看人胆多大哈！那咱这都对了都不敢，你看他错了他还敢呢。就老羡慕人家， 放不开， 放不开。哎，就后来呢，这个，就这种精神吧，有利也有弊。 对， 有的时候吧，就束缚自己。 对呀、啊， 就胆小。我这人就胆小。到哪儿不敢吱声，不敢说话。那过去呀、出身不好，成分不好，这个 那就有点自闭了、 自卑就特别自卑。有人的地方吧，一说话就脸就红。这个除掉成分问题，出身问题，贫穷问题，还有一个毛病，我还有一个让我自卑的。 什么呢？ 那时候我大舌头， 说话大舌头呢， 但是我不知道我说话大舌头，上学前吧，我不知道我说话大舌头。有一次在小学嘛，老师就点我名字，怎么叫我也不吱声，老师就过来了。我说你没叫我呀，后来我才明白，笑我那个礼仪。那时候我说的 不是笑这个学和小 学。后来我才知道笑我的礼，因为那时候我大舌头，这个礼呢，那时候舌头大的人，现在社会上这种人也不少，我经常听着，那个这个礼字吧，它发出那个了，这个了吧，是舌头顶的上牙膛， 了一礼哈， 然后这气吧突然冲出去，把舌头冲开了，但是我那舌头不顶上牙膛，我舌头在下边耷拉着，礼。礼，所以我这个也引起全班吧哄堂大笑。他这一笑，后来我知道是笑我这个礼， 有点像那个王木生 《 乡村爱情》里边的王木生。 对，从那以后吧，我就再也不敢说话了，因为你一说话，他老碰着用了碰着的聘的音，就再也不敢说 了，怕人笑话， 就老怕人笑话，心里就做病了， 压抑。 完了回到农村呢，这出身又不好。整天又露着肉，哎呦，这就更作病了。 对， 一句都不敢说， 那我是唯一的初中生毕业，队长说你给大伙念个报纸，不敢念，念着碰到乐那这咋整啊？是不是？就不敢吱声，就苦闷，就特别苦闷。 这想象不到你还曾经这么难哈，这么多这个。 那我就想啊，我说这一辈子要老不敢吱声，这不这一辈子白活了吗？我说这为什么我说的跟他们都不一样呢？就这件事儿，你看我还用功用心去研究，我就买了一本四角号码字典。那四角号码字典呢，他就说这个乐怎么能把他这个乐的声音发出来，我是在那里发现的。他说这个乐呀，是舌头一定顶住上牙膛，顶到那个牙根那块，完了用气把它冲开，乐，我就发现了。我说那我舌头没顶着呢呀，他可不乐咋的？完了我就开始练，就怎么能顶呢？怎么顶也不行，顶的话吧，吃那种葱的个就下来了。还是乐， 就是不会那个劲儿， 不会那个劲儿。但是我就这么反复练，反复练，练练练去吧。我不练乐，练俩，俩 改了。 练乐练不成，练俩，俩也是给我乐批评成的。 对， 搁那顶着呢，一说俩，搁气儿冲，一冲俩，哎呦，我说这个 找着感觉， 找着感觉了。就是走道也练，干活也练，就天天练。练了三年，我把它扳过来了。 三年， 才把它扳过来。扳过来之后吧，因为做病的嘛，所以还是不敢说话。一直到改革开放，就自己呀就创业了。创业了你还不说话？ 就是。 尤其选我当队长的时候， 对， 因为就长时间的不说话吧，就不会说，不敢说。说那个开社员大会，你当队长，你得给社员好几百人，你得讲两句话吧？ 对呀、 在家写，写完了，完了开大会，上了会上念，把那社员乐的，他们特别理解我，也特别尊敬我，所以吧，没有人，就全队社员，无论老的少的，没有一个人拿我开玩笑的，你看社员之间呢，什么老的少的，整天开玩笑。就唯独没有一个人拿我开玩笑的，就对我那种尊敬啊，就好像那就有那80岁老人那么那种尊敬都没有。就那么尊敬我， 这发自内心。 他是发自内心的， 做到那儿了。 所以就这一点呢，我也挺欣慰的，也挺自豪的。改革开放这个出来创业，那个咱要有员工啊，咱自己创不了业呀、 对呀、 是不是、那员工那时候种地一天都上百人呢。那你总得要说你干啥他干啥呀，是不是得分分工 作呀、 给大伙说一说呀，一说要给大伙说，那心就发抖，就直嘚瑟， 一想到这儿就紧张 就紧张。说明天呢，说要给大伙开会， 成你的心病了哈、 成心病了。说明天要给大伙开会，那一想起心就难受， 这真想象不到哈。你看这么能说的一个人，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 一想起这心情就是不舒服难受。完了，我当水稻技术员的时候嘛，我就怕他们来参观。我说你可千万千万别，可别上我这参观 了。我一参观你就得讲话哈。 一参观嘛，就得让我介绍，都把我愁死了。我说我宁可刨一天大粪，我扛一天麻袋啊、你可别让我说这玩意儿。你看他不说不行，你看。我说这人呐，啥叫磨难？我说这就是磨难。你不愿意干啥，你就必须得干啥，是吧？你想愿意干啥，可能还不行。净让你干那些个犯愁的， 你不想，不想干的， 不想干的，难受的。 对， 这就叫磨难。 对，就鼻子，倒 鼻子，鼻子。我说这就叫硬拿牙上架。 对呀， 就把你逼的没招没招的。你看，这一磨呀，这多少年？这几十年呢，就把你逼得没招了， 造就了今天的你啊！ 慢慢的， 这么能说，滔滔不绝的 也不是啊，那就那时候啊，就恨自己呀、我说我怎么连一个女人都不如呢？人家给一个姑娘，大姑娘那个大庭广众人都敢说话，我那有几个人我都不敢说话，就恨自己了。怎么这么笨呢？怎么这么完蛋呢？怎么啥都不是呢？你看，就开始恨自己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